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09集，目瞪口呆。唐家这位大少爷扪心自问，若是自己，绝对不会公然发出来。唐军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只是转身示意老李上楼。老李眼下揪心的是将要来临的黑客联盟问题。两人停在楼上书房。 挥手。 老李弯腰，唐军转过身来，眉眼微动。 秦修臣怎么说？ 老李如实禀报。秦修臣的反应在唐军的意料之中，他看中秦陵，但实际上他更看重的却是秦闪。自从上次陆之行的事情后，唐军就没有再联系秦闪，不知道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他。但妹妹有这样的后代，他难掩自豪。唐军给秦闪发了一条消息： 我觉得你可以走计算机这条路，你从小就对计算机天赋那么高，这样太浪费自己的天赋了。 秦冉手机被程俊静音了，收到这条消息已经是次日早晨。他坐在床上看着这条消息半晌，最后回了一句谢谢。早在机场看到陆之行时，秦冉就知道云光财团的事在唐军这里不可能瞒得下去。不过陆之行说过他爸是黑客联盟会长，程俊跟黑客联盟会长还是忘年交。秦冉拿着手机掀开被子下床，微微思索。程俊刚打开房间卫生间的门出来，他刚洗了澡，一夜过去，他表情看起来跟以往一样，带着些许的慵懒，靠着门框看他，正擦着头发，眼眸温暖几分。 怎么？ 就是突然想起来我那个舅爹。 我知道。 秦冉抬头，他穿上拖鞋。程俊点头，他听秦冉说了，不过两人都不在意。你不知道他是黑客联盟会长。秦冉绕开他，走到水池边拿了牙刷。程俊擦头发的手顿了一下，他转头认真地看着镜子中的秦冉好几秒，眉目轻染，最后失笑道： 不是吧。 那他凭空又矮了多少倍呢？秦冉刷牙挑眉。 那你今天要去看他吗？ 程俊往里面退了两步，伸手从背后抱住他，看着镜子中的人轻笑道： 他今天要退休了，正愁着黑鹰这个反社会人物，要不你去替他接管了黑客联盟。 秦冉声音含糊不清。 黑客联盟这种存在早该被打击了。 马修恨不得把 M 州暴力势力一锅都给端了。程俊也没料到秦冉的反应，他手微微收紧。 那今天回国？ 你没事了？ 秦冉诧异。 昨天处理完了。 程俊下巴抵着他有些乱的头发，淡淡一笑。楼下早饭时间，徐瑶光有些不在状态。徐二叔主动询问程木： 秦小姐房间要不要送饭？ 程木还没回答，就看到徐瑶光朝他背后看过去。程木也回头，就看到程俊跟秦闪一前一后从楼梯上下来。徐家众人对在这里看到程俊十分惊讶。要是没有记错，这里是马斯家族的基地吧？程俊怎么会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这儿？徐耀光昨晚就见过程俊，此时没有惊讶，唯有沉默。徐二叔反应过来，连忙给程俊让了一个位置。 我今天回国。 秦冉坐好，先跟徐耀光还有徐二叔说了回国这件事。徐耀光手一顿，他看向秦闪，目光清凌凌的。 半晌后抿唇道： 这么快？ 程俊随手倒了一杯牛奶递给秦冉，听到徐瑶光的声音，他才微微眯眼瞥徐瑶光一眼。秦冉颔首：嗯，是。并不多解释。程俊让他这么快回国，原因秦冉也猜得到，秦冉自己也不想在这儿多留。一顿饭吃下来，没有什么闲聊的声音。吃完，徐二叔才看向程俊： 三少，我联系一下卡罗先生。 这边危险，之前又出了爆炸的事儿，徐二叔担心那两人的安危，有马斯家族的人护航，要安心一点。程俊早就联系了程水，他不紧不慢地看向徐二叔，先是道了个谢，才开口拒绝。徐瑶光看他一眼： 确定不让人送？这边不太平。 不用，我的人在这边。 程俊风轻云淡道。听到这一句，徐瑶光诧异地看了程俊一眼，他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楼上，程木已经拿着箱子下来了，徐瑶光还要留下来处理市场的事，等徐家交接的人过来，这个时候自然不能回去。徐家一行人看着那三人离开，徐二叔略显迟疑地开口： 基地的人竟然没拦程三少。 徐瑶光没有回，徐家其他人也面面相觑，尤其是程家究竟是怎么悄无声息地进来的呢？马斯家族不是很厉害吗？一行人正犹疑着，基地内部几人匆匆地朝这边赶过来。徐家护卫队大队长认出了领头的人正是伯特，挺激动的： 伯特大人。 伯特点点头，朝前方看过去，没看到什么，偏头询问徐家众人： 嗯，空白他人呢？听卡罗说他走了。 大队长一愣： 什么？就是跟你们在一起的那位秦小姐。 伯特有些懊悔地拍着自己的脑门： 他走了。 徐瑶光垂在两边的手捏了捏，他回头朝伯特看了一眼，颔首，语气清冷道： 他回国了。 伯特看着大门口的方向，目光中难掩失望。而站在徐瑶光身边早就有预料的徐二叔，此时此刻终于倒吸了一口冷气。他就知道，若不然昨天他们徐家哪里能坐在前三排，思来想去也只有秦冉这么一个变数。伯特皱眉，遗憾开口： 竟然真的回国了，来晚了一步。 等等，伯特的意思是空白就是秦小姐？大队长同跟出来的徐家手下相互看了一眼，目瞪口呆的，脑子里都乱糟糟的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